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北魏重臣老高家这长子高澄一手接管大权，飞扬跋扈，连皇上他都不放在眼里。可是这个人人惧怕、自恃功高的大将军，却被家里一个厨子给宰了。而且更奇怪的是，早在一个月之前，民间就有传言说什么百尺竿头摧折，水底燃灯灯灭，这个歌谣正预示了高澄要死啊。莫非说这厨子刺杀高澄是早有预谋的？就在高家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这痴呆的儿子高阳突然撕下了多年伪装的面具，露出了本性。生在一个显赫的家族，他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只因为相貌丑陋，也得不到亲人的呵护。一个英明神武的开国君主，为何变成暴力冷血的魔头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神经质皇帝家族的悲剧第五集。公元549年，这年的九月，有一天高澄正跟几个心腹在喝酒聊天，给他们上菜的是一个叫蓝京的厨子。这蓝京端着菜恭恭敬敬地放到桌上，转身出去了。就在他刚要出门的时候，蓝京听见背后高澄恶狠狠地跟心腹说：我昨天晚上梦见这个狗奴才拿刀砍我，我应该现在就宰了他。蓝京听得心里一惊，两腿直打哆嗦，他战战兢兢地回到厨房，这一路啊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回来的，心里头只想着完了完了，这大将军对我是起了杀心了。话说这个蓝京，人家可不是一般的厨子，这蓝京的老爹是梁朝的大将军蓝钦。早年间梁朝跟高欢军队交战的时候战败了，这蓝京啊被俘，给分配到高澄的府上做了一个厨子。这几年大将军蓝钦好几回派人来高澄府上要儿子，带着重金重礼，好言软语的劝说，想把儿子赎回去。这高澄冷笑两声，想要儿子，呵呵，没门，一摆手把人打发走了。蓝京自己也跪在地上请求高澄说：大将军呐，您就放我回去吧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这高澄偏不，他就是要把这败者踩在脚下，肆意的羞辱，要的就是这份快感。蓝京几次请求，这高澄最后火了，啪一大帖子扇过去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啊不许你再提这事儿，再提老子一刀捅了你。蓝京是敢怒不敢言呢， 在高城府上忍辱偷生。您说这天蓝鲸听见高城这么说，他心里头得多害怕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这蓝鲸心说，你要杀我，干脆我呀一咬牙一跺脚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先宰了你吧。蓝鲸回到后厨，抄起一把菜刀放到盘子底下，带着几个同伙转身又给上菜来了。这高成跟心腹吃得正欢呢，扭头看见进来一伙人，全是厨子。这高成大怒，你们这帮奴才，我没叫你们，你们进来干什么？蓝鲸大吼一声，我来杀你的。说着把菜刀抽出来，抡起菜刀朝着高成呜就砍过来了。高成您想想，当时正吃饭呢，身上哪有兵器呀，眼看着这蓝鲸就冲过来了，高成一急摔了一跤，把脚又给扭了。关键时刻，这高成的三个心腹，一个崔继书躲在厕所不敢出来了，一个夺门而出跑了，还跑丢一只鞋，好在最后一个替高成顶了一刀。趁着这个功夫，高成连滚带爬的就躲到床底下去了。这几个厨子一看，瞧你躲这地方，这个关门，那个挪床，来了一个关门打狗，气着咔嚓的就把高成给宰了。当时高成才刚刚29岁呀。这个事情看上去貌似是一起普通的谋杀，但是在这之前有种种迹象预示了高成的死亡。莫非说这里头另有隐情？高成出事的时候并不是在自己的府上，当时他住在北城的东柏堂。为什么住在这儿呢？这里头啊有个高成宠爱的女人叫琅琊公主，为了寻欢作乐，这高成有家不回，天天往这儿跑，随身就带着几个侍卫。这种保安措施您想想肯定跟王府不一样，这不就让人钻空子了吗？更离奇的是，高成死前民间就流传着一句歌谣，说百尺高杆摧折，水底燃灯灯灭，预示了高成要死。还有这高成的心腹崔继书，事发之前有一天等候上朝的时候突然哭诉，说什么将军记下事，不取亦罕存，就是说呀，将军您要是下台了，我们也活不了了。这些迹象说明高成的死很可能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。这些看似迷离的谣言只是政敌精心设计的心理战罢了。高成死后顿时老高家乱成一锅粥了，消息传到皇宫，这皇上高兴了，高成死了，这朝中大权可就归我了，终于能翻身了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上。可是这皇上的孝文还没展开呢，老高家的痴呆儿老二高阳就迅速带兵到了事发地点，把哥哥已死的消息封锁，对外宣称这只不过是家里的一个奴才捣乱，伤到了大将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高阳突然从一个傻子变成临危不惧的大英雄了，大伙疑心重重。事发之后，这高阳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速就赶到了东柏堂事发地点。他到的也太快了，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事儿他事先是不是也知道啊。高成到底是死于厨子之手，还是死在这个装傻的弟弟之手？对这一点，后世历史学家也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也拿不出准确的证据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大哥高成一死，二弟高阳是火速行动，先封锁消息，然后马上跑到皇宫给皇上解心宽，说皇上您别着急，我大哥不在了，还有我呢啊，您请好吧，朝廷一定不会乱套的。这些话表面看着是为皇上好，为朝廷好，实则呢言外之意是说呀，皇上您别以为我大哥死了，老高家的权力您就能顺手收回去，高家死了大的还有我老二呢，这大权您休想收走。 公元550年，高阳封自己为丞相、都督、齐郡王、晋爵齐王，把大哥的头衔一股脑的全都戴到自己头上了。朝廷上下看的是目瞪口呆。高澄是正月里死的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这高阳就把军政大权都揽在自己手里了。不到一年，全国各路的高人、猛人、牛人、文人也通通被高阳搞定，全国上下看的是一愣一愣的。好嘛，感情这小子不是真傻呀，他这是韬光养晦呢。皇上一看也没辙了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宣布退位，把龙椅让给高阳坐下吧。这一年高阳正式称帝，建国号齐，史称北齐。不过20岁的高阳完成了他爹大哥一辈子的心愿，坐上皇帝了。高阳装傻装了这么些年，终于登上皇位。一开始这高阳还算是励精图治，在他的治理下，北齐军队吏治都得到了改善，整个国家的农业、盐铁业、瓷器制造业相当发达，跟同时期鼎立的西魏、陈朝这两个政权相比，北齐是最富庶、最强大的。可是好景不长啊，没过多久，高阳的神经病慢慢发作了，这皇上开始发疯了。高阳别出心裁，在上朝的大殿里头摆一口大锅，旁边呢放一把锯，随时准备着劈柴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厨房搬这儿来了呢，其实这锅跟这锯，这是皇上的武器。只要高阳看谁不顺眼了，马上在大殿上把这人大卸八块，锯完了往锅里一扔，开煮。您想想这场面，谁见了不哆嗦呀？刚才您旁边这人还说话呢，下一秒钟给锯了，扔锅里煮了。哎呦，这大殿上得什么味儿啊？这还不能恶心，还不能吐，不能哭，不能哆嗦，得装着跟没事儿一样继续上朝。而且这高阳记性特别好，谁干过什么，就是过了10年8年的，这高阳照样陈芝麻烂谷子都能翻腾出来。底下这帮大臣，但凡以前谁惹过他，谁贪污过，谁干了亏心事儿，个个胆战心惊，提前都得把遗嘱写好了，把后事托付好了，每天上朝啊都跟生离死别似的，生怕哪天一去不回啊。夫妻打架的也不闹了，父子不和的也都冰释前嫌了。高阳这么做倒是让大臣家里边一团和气了，大臣们夹着尾巴做人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。可是即使千分小心万般谨慎，还是有人倒霉不走运，平白无故的就丢了脑袋。高阳从一个英明神武的开国君主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，很多人都怀疑这高阳是不是精神分裂了。皇上高阳有一个不良的嗜好，这个嗜好也许是导致他精神分裂的主要原因。什么嗜好呢？喝酒。别人喝酒啊也会喝醉，不过呢终归有一度，这高阳可好，就差泡在酒缸里了，从早到晚他没有一刻是清醒的，估计他这血管里头啊流的都得是酒精。这人一喝酒，行为举止肯定啊都不受控制了。高阳喝醉了之后最喜欢玩的就是杀人，不管是大臣、嫔妃、太监、宫女儿，都成了他撒酒疯的牺牲品了。有一回这高阳喝高了，爬到鹰台的屋顶上，在上边啊玩杂耍。这鹰台要按照现在来说得十几层楼那么高，这屋顶是直耸云端呐。换了别人，您别说在上头乱跑了，就是坐在上头也都是头晕目眩，血压升高。高阳人家没事，跑够了停下来开始跳舞，连唱带蹦的还挺有节奏。底下这些太监、宫女、大臣吓得心惊肉跳，张开双臂来回的扇呼：“皇上啊，哎呦，皇上您往后退一点，您脚底小心。”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生怕一眼没看着皇上咕噜下去。 您说这太监宫女容易吗？有心脏病的，高血压的，还干不了这个。就在大伙儿一根神经紧绷的时候，突然这高阳安静下来了，跟猴似的蹭蹭蹭利索的从房顶上爬下来了。大家伙心里松了一口气。这个时候就看高阳脚一沾地，立马时速800迈，嗖一下子就奔后宫了。不到一会儿他回来了，手里多了一样东西。高阳一撒手，一个圆球似的东西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下来了。大伙定睛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呐、啊！这哪是圆球啊，这分明是个人头啊。原来啊，就在刚才那一刹那，这高阳突然想起来了，自己宠爱的薛美人以前是清河王的老婆，没准俩人现在还勾搭着呢。这高阳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冲进后宫就把薛美人给锯成了三段，抱着脑袋回来了。这帮人给吓得谁也不敢吱声，大厅里静悄悄的。高阳看着薛美人的脑袋，忽然就嚎啕大哭了，一边哭一边下令，来人呐，把薛美人的臂骨取出来给朕做把琵琶。这臂骨说白了就是大腿骨啊，拿这个做乐器。琵琶做好之后，高阳弹着琴自弹自唱一曲佳人难再得，唱的大臣浑身发麻，背后嗖嗖冒冷风，比现如今这空调还凉快。高阳这么个搞法，这国家还能支撑几天呢？他两个弟弟觉得二哥太出格了，就劝他稍微收敛一点。劝一回不管事儿，这兄弟俩多劝了几回，人家本身也是出于好意，高阳呢毫不领情，烦了，把这二位兄弟跟畜生一样给锁在笼子里头了。这俩弟弟吓傻了，知道没活路了，坐在笼子里头等死吧。等来等去，这天就看高阳乐呵呵来了，浑身的酒气跟以前一样，可是看样子精神不错。这高阳哼着小曲儿走到笼子边上，让两个弟弟跟他一块唱歌。这俩人一看，哎呦，活命有门啊，赶紧跟着二哥放情高歌。这兄弟三人你唱我和，配合的相当完美，把高阳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。可是突然之间，这高阳就举起了一把长矛往笼子里乱捅，这歌声顿时变成了一片惨叫声啊，这俩弟弟都快捅成筛子了。末了高阳一抹眼泪，来呀，放把火烧了吧，还给烧了。高阳对弟弟如此残忍，就是对亲生母亲，对自己个儿他也是毫不留情。这高阳的亲生母亲娄昭君本身就看不上这高阳，他一直偏爱高阳的弟弟高演。这回看老二在皇位上这么折腾，这娄老太太她禁不住了，把高阳叫过来给骂了一狗血喷头。那为娘的骂儿理所应当啊，高阳当时可就火了，跑过去一脚把老太太的椅子就给踹躺下了。老太太一摘尾坐在地上了，高阳指着老娘的鼻子咬牙切齿的，我知道你从小就看不上我，现在我是皇上了，你信不信我把你给卖喽？估计老太太当时给气傻了，一句话也不敢再说了。事后高阳终于良心发现，向老娘请罪。别人请罪通常是抽自己嘴巴，再嚎几嗓子道个歉了事儿了。高阳不仅即便是负荆请罪也不够诚意，他让人在门口点起一把大火，跟老娘说，我对不住您，今儿个我只有自焚才能够赎罪。说着就要往这火堆里跳，那旁边人哪能让皇上跳火坑啊，娄老太太也赶紧出来拦着。眼看着这招不行了，这高阳索性把鞋脱了，让人拿着藤条在自己的脚底板上狠抽50下，这事儿才算过去。天宝十年十月，高阳这个精神质的酒鬼皇帝终于把自己喝死了。高阳神经兮兮一辈子，喝了不少酒，说了不少话，这些话所有人都当他是酒后无德，在那神少呢，没一个人当真的。 可您说这事儿就这么悬？早先高阳活着的时候，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的死期，谁也没当真。一回是开国的时候，跟大臣征集年号，有人提出叫天宝，上天的天，保佑的宝。大伙儿都说这个好，高阳却说了，你看这天宝，如果拆开来，那就是一、大、人、止，还有十。你们是说朕这皇位只能做十年呐？还有一回啊，这高阳向一个老道问卦，说你看我还有多少年天子可做呀？老道不加思索说三十。这高阳嘴里念叨，哦，连你也说我只有十年。旁人不理解呀，就问他说，皇上刚才道士说了三十，他不是十年呢。高阳摇摇头，这三十啊，指的是十年十月十天，三个十加起来，这不是三十吗？果不其然，天宝十年十月，高阳得了暴病，吃不下咽不下的，撑到第十天，真死了。公平点说，高阳这皇上虽然残暴，但他不是个昏君。北齐的几个皇帝当中，高阳算是专业素质最高的了。只可惜高阳喝酒过度，损伤了他的大脑，死的时候刚过而立之年，一代帝王就这样毁在了酒精上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山笑水笑人欢笑》，王小岭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吕继红、张也演唱。 心花美，梨花俏，一层层花儿开满黄山坳。 白灵长，喜鹊叫，在不见黄沙遮日无飞鸟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美好向往》，恩山作词，周鹏作曲并演唱。 天气爽，金菊飘香，新时代号角吹响，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。看今朝灿烂阳光，向未来心花怒放，人民啊幸福安康，国家啊繁荣富强。啊，我们欢乐纵情歌唱，我们的幸福是